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西北军县城。施正言这日从军营练兵回来，刚入府回到书房，管家施俊便上前禀告： 将军，今日早些时候有人入府拜访，说是将军的旧识，望将军能与他见一面。 施俊是施家旁系子弟，两年前才被施正言带回施家，故对施家的一些故友并不熟悉。这两年上门拜访的施家故人不少，施俊皆以礼相待。施正言在里屋换上长服，从屏风后走出，一只手仍在系衣带。 来人可留了姓名？ 不曾。哦，来人只留了这封信函，说是将军见信便知。 施俊摇头，递上一封信，想起那张格外清俊尊贵却不能视物的面孔，不免有些遗憾。 哦。 施正言接过信函，展开眼一扫，然后目光凝滞，瞬间愣住。凌厉内敛的叶字熟悉到整封信函都滚烫起来。施正言脸上的神情太过震惊，握着信函的手甚至开始颤抖起来。施俊心底一骇，不知出了何事，小声开口： 将军，那拜访的是何人啊？ 他在哪儿？ 施正言被惊醒，猛地开口，顿觉不妥，看向施俊，又急急问了一句： 那位在哪儿？他有没有说过我要去何处见他？ 啊，说过说过。那位公子说，将军若是愿意见他，他在君子楼凤林厢房等将军。 施俊话音未落，施正言已朝外冲去。他望着施正言消失在书房内的背影，不知所措。 也不知来人是谁，竟能让统御西北三军的将军失态成这个样子。啊，糟了，忘了告诉将军，那人莫不是物。也不知将军见着了会不会觉得可惜。 十里长安景，琉璃夜光灯，天下圣明赋，东宫太子君。韩燕年少的时候，帝都的百姓们便把他和帝都圣景天下翱首作比。大晋立国几十年，虽然疆土辽阔，国富民强，可是最让百姓津津乐道的还是那个高居东宫、俊美出尘的太子韩烨。大晋储君的睿智仁德，放眼云下三国谁能比肩？即使施正言远在西北，少年时也是听着天下人对韩烨的赞美长大的，成为好友后更是心悦臣服，甘心为其直率效忠。三年前在尧水城离别，东上抵御东迁时，他从未想过他们君臣再见面会是此般光景。君子楼凤林阁，一袭青衣临窗而立，那背影消瘦清俊，却熟悉的让人眼眶发涩。施正言扶手关门，一步步走进阁内，朝着窗边立着的人影缓缓跪下： 臣施正言见过殿下。 正言，不必如此，起来吧。 清朗的声音一如往昔，多了当年不曾有过的平淡安宁。施正言随着韩烨的手起身抬手，却微微一愣。韩烨虽然看着他，但目光空茫，眼睛似是不能视物。施正言猛地抓住韩烨的手腕： 殿下，你的眼睛。 韩烨倒是平静得多，像是早就猜到了施正言的反应，拍拍他的手： 两年前从云锦山落下时受伤过重，故内力尽散，这双眼也看不见了。 施正言一听，急忙在韩烨脉门上探了探，果然如韩烨所说，他一身内力散得干净。施正言一时酸涩不已。 功力尽散， 双眼俱毁，可见当初伤得有多重。也难怪殿下还活着，两年来却始终不曾出现。 殿下，臣马上送您回京，让太医院院正诊治您的内力和眼睛。 不必了，郑言，我这条命是敬善所救，他花了两年多时间都无法替我恢复内力，治好双眼，其他人怕也是无可奈何。 北前国师敬善道长乃是云下有名的医术大师，且早已真宗师境界，他如果都没办法治好太子，那太子这双眼…… 郑言，不必挂怀，内力散了，做个寻常人便是，双眼不能视物，习惯了就好。故如今的身份，就算内力尽散，不能看见东西，也无大碍。 听到太子此言，施正言眼眶泛红，沉默下来。两年前，朝廷以为韩烨已亡，嘉宁帝册封韩云为太子。说起来，如今大晋的储君是那个尚才六岁的十三殿下。三年时间，大晋朝堂风起云涌，江山早已不复当年。虽然知道韩烨看不见，但施正言仍然对着韩烨的方向缓缓跪下。膝盖磕地的声音沉顿而郑重，他跪得笔直，一字一句开口。 殿下，无论殿下变成什么样子，无论殿下愿不愿意再回东宫，臣施正言一生追随的大晋储君从来只有殿下，当初是，如今是，将来亦是。 无论大晋是韩氏掌权，亦或帝家当道，无论位居东宫之位的是你韩烨，还是皇十三子韩云，只要你还活着，我施正言这一生追随的君主就只有你。 当年施正言只是施家少将，来不及对上世储君的韩烨说出这句话。如今韩烨以平民之身归来，他愿以施家率印西北三军拱卫韩烨一生平安顺遂，凡韩烨所令所指，皆是他施正言剑锋所向。凤林阁内一阵安静，韩烨回转身看向施正言的方向，清冷的眼底泛起同样酸涩而激动的情绪。他常常吐出口气，压下心底的感慨，朝施正言摸索而来，抬起他的手将他扶起。 正言，咱们三年多没见了，今日不言天下，给姑说说这两年发生的事儿吧。 施正言颔首，分别了三年的君臣在君子楼内默默叙旧，直到华灯初上。知晓了韩烨这两年境遇的施正言也颇为感慨。 北秦的莫霜公主居然还活着，当年三国之乱果然是北秦有意挑起。殿下，敬善道长和莫霜暗中救下您，却未禀告北秦王，您可知为何？ 姑至今尚不知道他们所图为何，但他们对姑有救命之恩却是事实。 殿下，那您现在回来可是愿意重回东宫？ 如今朝堂上还安稳，韩云已是储君，姑没有再回东宫的必要。况且姑双眼俱毁，如何再做大晋储君？当初在云锦山上，姑就已经放下一切。正言，权势也好，天下也罢，故如今都不再执着了。 殿下，那您是想？ 韩烨归隐两年后突然出现在君县城，总归是有想做的事。韩烨望向窗外帝都的方向， 身为人子，只要还活着，有些事就必须要去做。安宁已经不在了，我总要代替他回皇城看一看。 提及安宁，施正言眼底的沉痛一闪而过，他想起最近几个月京城里的传闻，神情不免一暗。 陛下的身体怕是真的不行了。 殿下，您先休息一日，臣明日不好防卫后亲自护送您回京。 不用了，你是三军统帅， 就留在君县城吧。 无妨，摄政王半月前召了臣回京述职，左右也就是这几日便要动身了。归西尚在西北，由他和院书牵制北秦，不会出事。 见韩烨点头，施正言犹豫良久，终是忍不住开了口。 殿下，您平安的消息是不是要给摄政王传个口信？这两年摄政王一直没有放弃找您，如果他知道您还活着。 从头到尾太子都未提及摄政王半句，但这句话施正言却不能不问。 不知道，正言，不用告诉子渊，姑回京城看过父皇后就会离去，韩帝两家的仇怨已经耗掉他半生时光，他如今是大晋的摄政王，以前的事过去了就过去吧，子渊他应该有新的开始，无论我弥补多少，无论为他做过多少，韩家欠帝家的都不会消失，既然此生无缘，又何必再耽误他一生。 这些年施正言把太子和帝子元的姻缘纠葛看在眼底，知道他们之间横着两家世仇难以圆满，他叹了口气，想起京城前几日传来的消息，把青龙钟敲响一事告诉了韩烨。韩烨皱眉，他自是记得三年前正是帝子元大破科考舞弊案，得了世人称赞。 敲响青龙钟是因为恩科一事？ 是，这两件案子过于巧合，臣猜想怕是有人故意针对摄政王。 韩烨微一沉吟，从手上解下一只碧绿扳指放在桌上，朝施正言的方向推去。 姑修书一封，你以飞鸽将这扳指和信函送到京城，他们自然会知道如何做。 是，殿下。 正言，姑回君县城的消息瞒不过君子楼，你留句话给君家家主，就说当年姑留给他一个念想，如今姑回来之时无需他君家插手，就当还姑当年那份恩情。 两年多前，韩烨和帝子元被困君县城，施家老仆李忠临死前执刀所写的秦字，韩烨早已参透，若不是君玄在五里亭亲自诛杀连兰青，他绝不会放任秦景活到现在。如今秦景已死过一回，远离北秦兵权，再无染指大晋的可能，君县城和西北又深受君家大恩，他便不再过问连兰青的生死，算是给君玄一份念想。施正言虽听得糊涂，但仍然沉声应道： 是，看来殿下是真的不打算让摄政王知道他还在人世，只是若殿下知道当年云景山巅摄政王一夜间头发半白，可还能如现在一样平静？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中注定，殿下此生再也看不见。 第二日，西北统帅施正言回京述职，威仪的西北仪仗军里，一辆毫不起眼的马车默默跟随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